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32集，以命换命。众人一起聚集到了开封府包大人的书房，本来是分了三拨人去调查线索的，零零碎碎各方面的人掌握的情况不一，另外还有小四子他们那一对原本的闲人，吃饭都吃得惊心动魄，算是第四条线索。一鸣阁里发生的插曲无疑是针对赵普的，作为赵普家养的贴心小棉袄，有人要陷害九九那还了得。小四子在开封府转了一圈，先后逮住了他爹欧阳少征、邹良、龙桥广、包大人、南宫济，将茶楼里听到的事情都跟这些人讲了一遍。旁边还有小梁子帮忙添油加醋，罗英口齿伶俐条理清楚，将小四子没说清楚的地方给讲得详细了一些。于是乎，等到傍晚的时候，所有关心赵普的人都知道了这茬。欧阳少征在院子里踹翻了一个石凳，要去找长孙起的麻烦，被邹良拦住了，示意他不用急，这会儿有人会采取行动的，比他们有效。不出邹良所料，此时皇宫里听了南宫济禀报之后的赵祯气得龙书案都掀了。 竟敢诽谤九叔，扰乱军心，毁他战功。长孙起那个不求上进的败家子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 南宫济对门口的陈公公点点头，老公公摇着头，吩咐人去御膳房给皇上拿凉茶，皇上又上火了。赵祯让南宫派人去看看长孙起最近搞什么鬼，跟什么人来往，还有把那两个说书的骗子给抓来。赵祯气了个半死，回到后宫，本想抱香香开心一下，却见庞妃坐在院子里唉声叹气，小香香站在她娘身边的石头桌子上，正握着个小拳头给她娘亲捶肩膀。赵祯有些不解，在院门口问拿着凉茶跑进来的庞妃的贴身丫鬟， 还不是因为小侯爷听说又被人追杀了，差点丢了性命。 又来，庞玉这算是犯太岁？怎么倒霉事总有他的份。 赵祯索性进去院子里坐着，和媳妇儿一起叹气。小香香站在爹娘中间，给他娘捶捶肩，又给他爹捶捶肩，来来回回忙得慌。放下皇宫里那对上火夫妻不提，且说此时开封府的书房内，众人将兵分三路调查的所得说了一下之后，又跟石金聊了聊，大致都是陷空岛的几位爷，再问石金恶虎岛的具体地形，问得十分仔细。等众人都聊完之后，包大人看赵普： 王爷，可听说过寿甲镇？ 耳熟。 曹尾谷之战与什么寿甲镇无关吧？ 那个自然。 闻言众人都放心了。 利用两山夹一沟的地形，在兵法中不是很常见的手法吗？为什么叫斜阵呢？ 奇门遁甲之类的吗？不过就是一些机关埋伏，搞得那么邪性。 斜阵和奇门遁甲不一样的，斜阵在一本书上有记载，我看到过。所谓的斜阵原本并非是为了打仗而创造出来的，不过就是一个巫术的法阵而已，利用的也不是布局或者战术之类的手法，而是下咒和一些古古怪怪的法事。 那寿甲阵究竟是指什么？ 寿甲阵的确是四大邪阵之一，不过长孙雪说的只是一知半解而已。真正意义上的寿甲阵就是要将受害的对象引入设好的陷阱里，就这么简单。 众人都看着公孙，那意思详细说说。于是公孙耐心解释， 兽夹是捕猎陷阱中最凶残的一种，野兽一旦被夹住，轻则断肢，重则丧命。兽夹大多有隐蔽性，设置兽夹最好的地方 就是在唯一往返的道路上，这样的命中率更高，而兽夹再好也得野兽一脚踩进去才行，兽也好人也罢，不是那么容易上当受骗的。通过邪术迷惑对方，让他自己迷迷糊糊就一脚踩中兽夹，就是所谓的兽夹阵。 原来是一种巫术。 真的可以通过巫术让人迷惑吗？还是某种摄魂术之类的？ 公孙摇了摇头，表示他也不是很清楚。赵普单手靠着桌子，腿动来动去，晃着腿上的小四子。 说起来，早年看到过一些兵书啊，有的战役真的是赢得莫名其妙。 什么兵书啊？ 都是一些以前的兵书了，记录了一些百年前甚至更早的战役，伏击和夹击都很常用。奇怪的是，其中几场仗赢的是莫名其妙，对方的将领跟中了邪一样，完全不考虑后果，就把自己的兵马往陷阱里送。那些还都不是昏庸的将领啊，也都曾经打过不少漂亮仗的，可偏偏鬼使神差的中了特别低级的计谋，撞了邪一样。 二哥，兽夹岛和兽夹阵一样吗？ 有些出入，不过似乎又有联系。 韩章皱眉，似乎也正在想这个问题。众人都看着韩二爷，看来又有新的故事可以听。小四子从赵普的一条腿上爬到另一条腿上，赵普接着晃腿，小四子就跟骑马似的晃来晃去，一旁的妖妖歪着头，眼珠子动来动去，跟着小四子左右晃着。 兽夹岛是源于一个传说，唐末的时候有一伙十分强的海盗，人数上万，船只啊上千艘，无比凶残，给沿海一带造成了很大的困扰。 众人想了想，的确貌似是有这么一段时期。然后是以韩章继续说， 当时的皇帝派出了大量的兵马，想要将海盗一网打尽，没想到却因为不善水战，最后啊损失惨重。当时巫术盛行，有人呢就向皇上推荐了一位巫师，那巫师身居山中，从不外出，十分神秘。皇帝派了水军的大将军去求教，那巫师告诉他一个方法，可以将所有海盗一网打尽。 这么神？ 那巫师告诉水中将领，海上有一处兽夹岛，一座岛被一劈为二，当中的骨裂很深很长，涨潮的时候有水可以航船，退潮的时候船只搁浅无法动弹，只要将两边山崖上准备火油，然后等到涨潮和退潮之间的时间，将海盗的船都引进去，在海盗船搁浅的时候就用火油和火箭攻之，就能让海盗全军覆没。 计策是好，不过实施起来有困难吧？怎么让海盗们自己进入？ 这就要用到接下来巫师提到的方法了。 韩章说着，语调压低了几分。 以命换命。 命换命？ 据说是一种邪术，先在兽夹岛退潮的时候准备一个巨大的熔炉，再准备跟海盗数量同等的死囚，或者死了没人会关心的人。 众人听到这儿，眉头都皱起来了，预感到是很凶残的方法。 将死囚的眼睛蒙上，再戴上面具，再给他们服用一定的药物，然后在巫师的引领下，让那些死囚排着队进山洞，跌入熔炉，活活烧死。 众人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同时都望着小四子。不过此时小四子还在赵普腿上坐着呢，刚才一讲的什么巫师，赵普就把他的耳朵给捂上了，别说还真是捂对了。众人心照不宣，小四子之前做噩梦还说看到大队的人戴着面具走进黑暗的山洞，没准就是这场法事。这种行为太过残忍，完全超出小四子这个年纪的承受能力，赵普可不想他继续做噩梦，所以一早给捂住了耳朵。 那些死在熔炉里的冤魂呢，就会化作巨大的海兽，听从巫师的指挥袭击海盗船，拖住船锚，将船队全部引入兽甲岛之中。而那个时候，岛上埋伏着的兵马只需要按照计划袭击，就能将海盗全部消灭。 韩章说着，对目瞪口呆的众人点点头。 这就是传说中的兽甲岛，而且据说那冤魂化作的海兽无法逃离山洞，会一直被困在兽甲岛的峡谷里，怨气越积越重。而且那些死囚和海盗都是穷凶极恶之人，于是兽甲岛的猎谷就渐渐成了世上最凶险也最邪气的地方。那海兽会经常出去拽一些无辜的船进来，导致船员丧生，船只沉没，尤其是载有很多人的大船，对它特别有吸引力。 也就是因为这个，有时候啊，有大的海船需要从兽甲岛附近经过，都会准备一定数量的死囚船先行，等那艘装有死囚的船消失了，大船再航行，基本就能顺利通过。 那唐将真的用了那巫师的方法，要了10000人的命去换那些海盗。 没错，大功一件，海盗全灭，航程恢复了安全，渔民高兴，沿海居民也高兴，皇上更是龙颜大悦，立刻升官发财。在他们看来，10000个死囚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算什么？ 众人都觉得有些不耻，拿那么多条命换来的名利，虽然海盗可恶，但一次性上哪儿找那么多死囚去？不用问，里头说不定就有10斤那样误入歧途但是罪不至死的少年犯，也可能有没有家人关心的流浪汉。那位将军真是心狠手辣。想到这里，众人又不禁怀疑，当年10斤被带上岛究竟是干嘛去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